谢池没有动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何峰的手。他打得再准，如果自己反应够快的话，也是可以躲过去的。何峰松了手，石岛飞了出来，谢池刚要闪，石岛砰的一声落在了他的左肩上。他居然会预判。 让你逃你不逃，我要用力了。 谢池转头就跑，变换方向走位，那石头却像安了追踪器一般一次次打在他身上。谢池跑累了，气得坐在地上，不想配合他玩着无聊的游戏了。何峰弯腰随手捡了个小石子儿，朝他走近些。 起来，还有三次。 不来了，疼死了。 疼什么呀，我打的都是肉多的地方。你怎么这么喜欢坐在地上？ 关你什么事？ 起来，起来。 何峰见他不搭理自己，用弹弓打向他的胸。谢池捂住胸口，恼羞成怒。 你混蛋。 混蛋？混蛋算什么？我可是土匪，比混蛋坏百倍。赶紧起来。 他又举起弹弓对着他的右胸。 你再不起来我打另一个吧。 谢池抓了个石头朝他砸过去，何峰闪了下身，轻松躲过了。 咦，我说过，给你十个手都打不到我。 那可不一定，试试。 那，你能打到我一下就算你赢。 何峰把弹弓扔给他，一脸不屑。赢了有什么好处？ 放心，你赢不了。 如他所料，谢池一下都没打中，何峰也没难为他，带他去打鸟。何峰打一个，他去捡一个。 三哥，三哥，可让我好找。哎呦，大早上的， 什么事儿？ 远哥来了。 嗯，人呢？ 院里等着呢。 哎，回去吧。 谢池握着小石头跟在他后面，趁何峰不注意，他抬起手用力地朝他砸过去，石头落在何峰的屁股上，嘣地弹开。 嘿，中了。 何峰转身看向他，并没有生气。 还学会偷袭了。 哼， 胜之不武，我不跟你计较。 来找何峰的朋友叫裴兰远，是个镇上裴家的二公子，与何峰关系十分要好。裴兰远正在何峰的院里等着，闲来无事逗着鸟玩。他穿着白色长衫，还戴了顶帽子，气质儒雅，俨然一副有文化的富家公子样。何峰老远便开嗓子： 老裴。 裴兰远起身，见何峰大步走来，后头还跟了个女娃娃。 哟，这谁呀？ 江南的丫头，水灵不？ 行啊，三丰，有女人了都不告诉我。 有你娘的女人，抢来给大哥当老婆的，被我要来了。 三丰，你还是人吗？哥哥的女人都抢。 一没成亲，二没上床，三没感情，大老爷们看上去要。也当是你娘们儿一样。 裴兰远朝谢池招了招手。 过来坐啊。 还不过来伺候爷喝茶。 谢池理都不理何峰，径直回屋去了。裴兰远瞧着他这背影。 有脾气啊。 太听话了没意思，我就喜欢训有脾气的。走吧，喝酒去。 喝什么酒？跟我下山一趟。 什么事儿啊？ 矿里的事，边走边说。 直接差人过来不就行了，还亲自跑一趟。 这不是想你了，早点来见到你。 别恶心我，滚。 好了好了，走吧。 话落，裴兰远拽着他的胳膊就要走，何峰甩开他。 哎呀，别拉扯，会走。 两人刚到院外， 何风突然停下，折回去。 等会儿。 又干嘛去啊？ 何风推开戏池的门，他正在换衣服，拿着枕头就朝何风砸过去。 会不会敲门？ 不会。我出去一趟，你在那儿待着，有事找青阳子，别乱跑，寨里坏人多哦。 我能跟你一起去吗？我不跑，陪着你，给你解闷。 我一个人在这里害怕。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主意，老是待着。 那可不可以接我九妹过来？求求你了。 少废话，等我回来。 畜生。 骂我。等我让青阳子去接。 说话算话。 何风不在，谢池日子过得轻松许多。青阳子去了雷寨一趟，却没把谢莹带上来。谢池隐约觉得谢莹出了什么事儿，追着青阳子问，可他支支吾吾的，还故意躲着他。青阳子喜欢赌钱，时常与几个弟兄玩到很晚才回来。谢池找不到人，终日无事，大多时间都在睡觉，躺累了，就到院子里转转。